许是阳光在脸上，可是你在身旁，怎么就脱了，就脱了一个笑脸。也许是午后开的窗，或是你的白发，心怎么脱了，就脱了一点空间。穿过云再穿过风，这才是我要的天空。一二三睁开眼做个梦，一二三闭上眼继续走。翻过山再往上看，这才是我要的天空。在世界尽头，一二三睁开眼做个梦，一二三闭着眼放慢的步伐，我一根白头发，怎么就多了，就多了一点时间。也许是路灯被点亮，或是你的肩膀，怎么就不想，就不想要回家。